很伤心，用微笑说再见。I want the how, I want the why, 每天想着你有时别把枕边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疯了》，王璐瑶带出的《厚礼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不要开灯》。 疲倦，挥不走像梦魇，

在墙上和你玩游戏，等着又是那风景，到银河边缘找星星，你的梦幻冒险我陪你去，别再哭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不会让你有任何危险，紧紧握着你的小手，陪你远离这个好梦魇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情愿。 是你做第一， 做第一， 要努力不放弃，Hip Hop。

知道，知道你不会放弃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

许愿，聪明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自断，回不去你已弄清，多少遭遇看尽繁华中虚淡。笑看镜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就爱心慌。想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想看镜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颗，再不懂就爱心慌。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想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 下面请欣赏的是叶盛卿带出的《不期而遇》，柯以柔演唱的《好几遍》，陈洁仪演唱的《一个人的圆舞曲》。 那些曾有的过去，我该糊涂爱你，还是要清醒分离？思绪翻来覆去，你我已没有交集。或许有天我们会不期而遇，身边已有爱的伴侣，虽然明白心中最爱还是你，我会祝福你在大半岛别，告诉自己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担心就算不期而遇。 最爱还是你，我会祝福